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新纪事。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不知道啊。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哟，我光看热闹了。 听说这展览得排3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啊。 别麻烦了，别麻烦了。锁定北京故事广播，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田阳。今年的7月6号，一年一度的香港小姐比赛开启了海选面试环节。过去一提到港姐这个头衔啊，就意味着选出的是香港地区长得最美，学历能力综合素养等等也都是最优的美人。不过近年来，随着女性受教育程度和社会地位的提高，香港小姐等选美类活动的影响力其实是下降的。再加上最近几年有一些颜值并不太高的参赛选手出现，也让一年一度的选美活动变成了网友们的集体吐槽活动。那香港小姐的选美比赛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选出了哪些令人难忘的港姐呢？世界上还有哪些著名的选美比赛项目？选美这项活动存在的意义又是什么呢？今天的风从哪里来，咱们就一起来聊聊选美的那些事儿。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说起香港小姐的选举活动，其实早在1946年就已经开始了。第一届的主办单位是香港中华业余泳团和英国空军俱乐部，但实际上的主办者另有其人，他就是人称香港杜月笙的香港丽池花园夜总会老板李财法。当时的选美程序比较简单，只要求参赛者穿着泳衣展示一下仪态，然后有几位所谓的评委决定一下名次就可以了。第一届港姐冠军叫李兰，得了冠军之后，他进入了演艺界，主演了好几部电影，其中就包括了历史上的第一部黄飞鸿电影《黄飞鸿边锋灭烛》。从1946年到1973年之间，香港小姐陆续评选出了10位港姐，他们有的当了演员，有的当了歌手，有的还代表香港去参加了全球规模的选美比赛。只不过那个年代的香港老百姓生活还不富裕，都在考虑着衣食之忧，根本没有心思去关心谁才是最美的香港美人儿。香港小姐的评选活动也就没有造成多大的社会影响力。一直到了1973年，香港电视广播有限公司，也就是大家经常说的 TVB, 举办了属于他们旗下的第一届香港小姐选举。上世纪70年代的香港经济开始腾飞，一位叫邵逸夫的年轻商人决定办一场选美比赛来提高电视台的收视率。没想到比赛吸引来了全城的关注，只不过当时的香港市民对这类的选美活动普遍还不太接受，认为女人在大庭广众之下过于暴露是有伤风化的事情。不论如何，这场电视台内部策划的选秀活动终归是成为了一场全港关注的盛大典礼，港姐这项评选活动也真正进入了老百姓的视野当中。很多人认为1973年的第一个港姐冠军得主是狄波拉，也就是谢霆锋的母亲，不过这个说法不算太准确。1973年是香港小姐主办方的过渡期，两个不同的主办方选出了2个冠军。狄波拉这个冠军是由香港东方选美会选出的，而由 TVB 组织的比赛中胜出的港姐冠军叫孙永恩。这个名字大家可能不太熟悉，孙永恩当选之后拍的戏并不多，后来他移居美国成为了一名商人，淡出了演艺界。不过他说过一段非常经典的话， 总结了港姐评选这个活动。不坚强的人，想过平淡生活的人，请勿参选香港小姐，因为参选会改写一生的命运。得了金钱和名气，却失去了宝贵的自由，而且这个明显可以绑你一生。1973年到1983年的十年间，港姐评选避免过度重视美貌，所以当选的冠军往往并不是姿色最为出众的。从1987年开始到1991年，港姐评选在香港逐渐深入人心，评委们也不再避讳重视选手的外貌。后来有越来越多综合素质很高的选手加入香港小姐竞选，比如1989年的冠军陈法蓉就是第一位有大学学历的港姐冠军。1991年的冠军郭蔼明更是南加州大学的机械工程学硕士。香港人也越来越接受把香港小姐作为香港女性美的代表。不过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娱乐活动变得越来越多样，人们对选美比赛的热情也逐渐减少，港姐选举似乎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平淡期。近几年评出的港姐冠军，大家都很少有能叫得出名字来的。尽管如此，对于那些长得漂亮又有明星梦的女孩来说，选美活动仍然是她们进入演艺界的一条捷径，仍然有无数年轻女孩怀着满腔热情参与其中。 是由空气流动引起的一种自然现象，大风起兮云飞扬，桃花依旧笑春风。风还是风潮，是风物，是风景，是风格，是风范，是风度。风从哪里来，你一定想知道。 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这里是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我是主持人田阳。今天咱们聊的是选美，最近一年一度的香港小姐评选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但不少网友看了网上流传的参赛选手的照片，却纷纷怀念起了曾经的港姐们。这个时段我们来聊聊那些著名的有特色的历届港姐，他们不一定是冠军，也不一定是最美的，但每一个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73年 TVB 的第一届港姐选举，大家都没记住那位冠军的名字，但是那一年的殿军也就是第四名您一定听说过，他就是白娘子赵雅芝。当时赵雅芝是工作了两年的一名空姐，厌倦了空中飞人的生活辞了职，正巧赶上参加了港姐选举。他天生丽质，清纯可爱，不过在回答司仪问题的时候过度紧张，表现欠佳。虽然最后只得了第四名，赵雅芝后来的演艺成就却令绝大多数的港姐冠军都是望尘莫及啊。没得冠军但依然出众的还有钟楚红。1979年钟楚红由母亲做主参选了香港小姐，因为不会穿高跟鞋导致现场失误，最后得的也是第四名。比赛之后，钟楚红进入了影视行业，她和周润发主演的电影《秋天的童话》是香港文艺爱情片的一部难以逾越的经典。1991年钟楚红又主演了吴宇森执导的枪战片《纵横四海》，之后她就结了婚，退出了演艺圈。1982年的港姐选举，冠军叫梁韵蕊，这个名字估计知道的人就更少了。获得那一年亚军的倒是挺有名，他就是邝美云。比赛之后，他以歌手的身份出道，唱了不少脍炙人口的歌曲，比如说《容易受伤的女人》《我和春天有个约会》等等。1998年，邝美云又转战商界，由于投资和经营的成功，成为了身家5亿的富豪。邝美云还积极投身于慈善事业，在内地捐建了不少学校，还当选了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全国人大代表。在历届的众多港姐中，她可以说是不靠美貌把事业做到了最广的一位。 其实说到1982年的那届香港小姐，还有一位选手是许多人心中的最爱，虽然说她只获得了第八名的成绩，她就是翁美玲。比赛之后，翁美玲迎来了坦荡星途，凭借《射雕英雄传》里的黄蓉一炮而红，成为当时香港最红的女性。可惜翁美玲的美丽如同昙花一现，在参选港姐之后的第三年，她因情自杀，香消玉殒，让不少人感叹翁美玲之后再无黄蓉。说完了1982年，咱们再来说说1983年的。那年的冠军杨雪怡早已被大多数人遗忘，而亚军却成为了华语影视的顶尖女演员，这位港姐亚军就是张曼玉。1983年的张曼玉有一张婴儿肥的苹果脸，青春洋溢，惹人喜爱。她进入演艺界后的早期作品大多数都是花瓶角色，但后来却越演越有味道，拿遍了国内外的大奖。众多影后的桂冠早已弥补了当年港姐亚军的遗憾。最近几年，张曼玉还跨行唱起了摇滚，一把低沉的烟熏嗓在音乐节的舞台上自得其乐。即便是被歌迷吐槽跑调，张曼玉也非常真诚地说，我拍了20部戏都被说是花瓶，那我唱歌大家能不能也给我20个机会呢？既然说到这儿，我们来感受一下张曼玉的烟熏嗓。这首歌是她为电影《恋爱中的城市》创作的主题曲，词曲都是她自己写的，歌名叫如果没了你。 如果没了你，世界会继续转变，美丽的地方小鸟依然飞翔，星星还会闪，花儿笑得多灿烂，可是我该怎样下去？ You know my sweet, nothing be the same for me after your love. Would I knowStand up on this lonely feet, though it may seem we are not quite meant to be, but the angels they chose us to sprinkle their dust. 您现在收听的依然是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主持人田阳。刚才咱们聊了不少香港小姐的历年选手，其实啊，还有很多大家熟悉的名字我们没有提到，比如被誉为历届最美的1988年冠军李嘉欣，比如连决赛都没进去的周海媚，还有大家非常熟悉的皇后蔡少芬等等。关于香港小姐，咱们说了挺多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把视野扩大，来说说全球范围内的两大选美赛事，环球小姐和世界小姐。世界小姐选美大赛创办于1951年，第一届比赛是在英国举行的，是当时英国新年庆典的一部分。起初比赛的名字叫节日比基尼竞赛，后来英国媒体给她重新冠名为世界小姐。到2017年为止，世界小姐的比赛已经举行了67届，参赛选手来自世界各国和地区，比赛的全球电视观众达到了20亿人，网上投票的网友也超过了1亿。世界小姐的宗旨是促进世界和平友谊，树立杰出妇女榜样，让美丽有意义。选拔的优秀女性得是才貌双全，充满爱心，积极向上的健康女性代表。咱们中国姑娘参与世界小姐的历史最早要追溯到1960年，台湾地区的林静怡参加了当年的总决赛，但是没能获得名次。 第二年的1961年，同样来自台湾的一位韩国华侨李秀英又参加了世界小姐的总决赛，得到了第二名的好成绩。那年的冠军是来自英国的罗斯玛丽，不过比赛之后她却被发现其实已经结婚了，不符合参赛选手需要未婚的要求。罗斯玛丽的冠军被取消，来自台湾的李秀英递补成了第一名。刚才咱们说到的港姐亚军张曼玉，在1983年同样也参加了世界小姐的总决赛，不过并没有获得奖项。真正为中国获得第一个世界小姐冠军头衔的是2007年的张子林。这位模特兼运动健将不光是靠外表，更是凭借头脑和内在美赢得了桂冠。在他作为世界小姐行使职责的一年里，张子林募捐的善款超过了3200万美元，创造了当时世界小姐募捐善款的新纪录。卸任之后的张子林如今也依然积极从事着慈善公益的事业。那讲了世界小姐，我们再来说说和她齐名的环球小姐。这个赛事说起来应该是创办时间最早的一个全球性的选美比赛，早在1926年就由私人机构断断续续地办过了10多届，后来因为经费不足而停办了。1952年美国的一家服装公司重新创办了环球小姐比赛，并且把赛事搬到了电视上，也让这个赛事为全世界所熟知。环球小姐的宗旨是帮助全球女性实现理想，促进事业、生活和个性的发展。选美的同时，也是在选拔社会慈善活动、公益活动的形象代言人。说到这儿，我想讲一位曾经的环球小姐选手的故事。她来自泰国，没有得冠军，只是2016年的一个全球前六名。但这位姑娘身上的故事却很特别。21岁的泰国女大学生查丽塔主修的是微生物学，每天她都泡在实验室里，戴着黑框眼镜，还箍着牙套。2016年的7月正是泰国环球小姐征集报名的时间，出于买彩票式的好玩心态，查丽塔的姐姐为她交了报名表，而忙于学业的查丽塔转眼就把这件事儿抛在了脑后。不过恰恰是她的学生气和健康的气质吸引了评委，让他在一众过度修饰的佳丽中脱颖而出，成功入选了泰国环球小姐的决赛。查丽塔也开始了传说中的逆袭，她摘掉了笨重的眼镜和牙套，没有整容，只是做了一些运动锻炼来调整身材。带着放松又淡定的心态，她很快征服了评委和观众，赢得了泰国环球小姐的冠军。紧接着查丽塔又作为唯一的泰国代表参加了2016年世界环球小姐的选美，并且获得了前六名。各大媒体、杂志、写真、广告代言商纷纷向她伸出了橄榄枝。故事如果只到这儿，可能还是一个普通的丑小鸭变天鹅的故事。不过对于查丽塔来说，所谓的天鹅却不是他要的人生。比赛之后，他带回了黑框眼镜，辞掉了年薪百万的模特工作，卸下了华丽的妆容，重新回到了学校，继续为成为一名开发药物的微生物专家而努力。查丽塔说，实现你自己的激情，有自尊，并对他人同情，才是真正让你自信美丽的方式。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2018年北京故事广播，风从哪里来？ 风从哪里来？您一定想知道。大家好，我是田阳。今天我们聊的是选美。选美这种活动其实自古就有，咱们中国古代的选美活动也是层出不穷。比如以帝王为代表的男性统治者就会行使特权来遴选嫔妃。 这其实就是一种选美活动，王公大臣们娶妻买妾也是要经过一定程度的挑选。当然了，随着时代的发展，选美呢已经成为了一种更为时尚健康的活动，全球各类的选美比赛也是层出不穷。不光是人类会选美，连动物也不例外。沙特阿拉伯就举办过一个名为阿卜杜勒·阿齐兹国王骆驼节的骆驼选美大赛，有超过26500只骆驼争夺冠军，奖金也很高，超过了5700万美元。这些骆驼的美丽标准和人类的选美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要评比身高、驼峰的形状和位置，而且还要拥有丰满的嘴唇、霸气的五官、小巧的耳朵。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比赛前夕居然还爆出了一条新闻，有12只骆驼偷打肉毒杆菌来微整形，被取消了参赛资格。只能说骆驼的世界竞争依然很激烈啊。在新疆某个地方，今年夏天也举办了一场大尾羊选美比赛，不光要展示羊的造型，还得展示牧羊人的服饰、才艺，甚至是创意能力，要求的可是综合素质。咱们再说回人类的选美，说选美，那什么是美呢？字典上说，美就是好，美就是善。在美学层面上来说，美是那些引起人们美感的客观事物的一种共同的本质属性。人类对美的追求是一种天性，是无可厚非的。但是那种只追求外貌身材、物化女性的选美却是需要摒弃的。就在今年6月，负责美国小姐的评选组织就宣布，从9月份的2018美国小姐评选开始，将取消泳装秀的环节，不再以貌取人，而是改为与评审进行现场互动，展示选手的热情、智慧以及对美国小姐这份职责的个人理解。您看，这就是选美历史上的新变化、新发展。关于选美呢，咱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节目最后送出一首彭羚的老歌，名字就叫《选我的美》。我是田阳，代表编辑彭小雨，感谢您的收听。风从哪里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该说的是眼泪，该见的是心碎，该喝的是冷水，该抽掉盲目跟随，不知能迎合谁的口味，你在我在都不分类。 发现古代啊，这个皇室的吃穿用度那真的叫无所不用其极。你看那些妃嫔啊，为了保养容颜，这每天啊不是燕窝就是海参。 是啊，谁能成想现在我们啊也能够用上吃上皇族贵室的专属了。你就说这燕窝吧，最近啊都卖断货了，还有海参，鲜芋仙的地中海海参，我想说了名字知道的朋友也是比比皆是。 对，好海参不用广告，大家口口相传。但是呢，最近夏眠期，海参的备货非常有限，所以啊活动呢也是不定期举办。今天听到想要给家人夏季补充营养的，选海参就对了。 是的，海参是难得的温补食材。咱们有一位会员邢先生，年近40，母亲也60多岁了。早年丧父的他对母亲尤为孝顺，但凡有些小病小痛他都非常重视。今年夏天，邢先生发现母亲的胃口更差了。一来啊是他多年来一直吃的清淡，最近吃的更素；二来呢这个夏天尤为炎热，老年人难免食欲不振；三来呢为了照顾孙子，他也是日夜操劳，早起晚睡，看着母亲精力不济，总是睡不好，一天一天渐渐衰老，邢先生啊就想着买点营养品给他补补。直接呢就选了咱们的鲜芋仙海参。 是啊，你说到这个季节啊，那海参呢是一种典型的高蛋白低糖低脂肪的食物，这个时候吃啊很合适。给大家推荐到的是鲜芋仙的海参，一盒呢是200克干参，泡发率高，这样品质的海参啊在专柜要1999一盒。那今天我们是到岸价直供，只要699，而且呢订购3盒就多送一盒，这划算到每盒啊才524块钱，并且今天还有一床价值298元的夏凉被免费赠送。订购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4007106108。 丰富的海参酸性粘多糖，还有人参皂带、海参素等等，不管是老人吃、孩子吃，还是我们自己吃都是以前难求现在也稀缺的珍贵食补。 是的，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今天的海参价格非常亲民，原来的一盒200克呢是需要1999的，之前的单盒裸价也是要699。但是呢今天的活动是订购3盒咱们就送一盒，这划算到每盒啊才524块钱。您要知道这可是原价7996块钱的4盒野生海参， 对， 现在直接打了2.6折，只要2097块钱。而且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4007106108，订购成功还有一床夏凉被双人大床尺寸是免费赠送。 是的， 但是活动只到8月10号，订购热线4007106108，4007106108。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欢迎来到恐龙博物馆，您现在看到的是一只史前霸王龙化石。霸王龙学术译名为雷克斯暴龙，生存于白垩纪最末期，是最晚灭绝的恐龙之一，也是陆地史上已知的最强的食肉动物。霸王龙位于白垩纪晚期的食物链。